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今天白天阴，大部分地区有阵雨转多云，午后呢局地还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山区有阵雨出现，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以上就是我们这个时段的天气预报，下面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最新的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今天早高峰出现了降雨啊，所以说呢目前这个道路情况并不算特别的理想。来关注一下道路状况，目前在东六环施园桥到小生庙收费站的外环方向，陆阳桥到土桥路段的内环方向是车多的。另外在李天桥以南南向北的方向有事故，后车多，队尾呢排过了北窑上桥。还有就是在西南五环园博园桥以南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后车多，队尾排过世纪森林公园路段。另外在廊伐桥的西桥的外环方向分别有2起事故发生，请后车要注意避让。还有就是在富士路的五环外杨庄东街桥的桥上西向东还是有事故，后车呢是比较多的，队尾接近了西六环的双玉桥，建议后车是提前绕行。以上就是我们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感谢北京交通广播，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城市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时间10点03分，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嗯，我是李雷。 我们两位搭档啊，今天都有公干，所以呢李雷替班是我们的金牌替班，是吧？ 也是非常好哈，因为在不久之前跟季彤上了几期节目之后，这么快又能够回到帮帮团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块交流哈，给大家服务。 跟男生好还是跟女生好？ 我觉得跟女生好，踏实。 太会说话了，真会聊天儿，好吧。我们今天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跟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啊。目前呢，北京啊在搞一个活动，叫做最美十大树王评选。 哦，这个事儿我听说过。 对，那么 昨天 是园林局起开动的。 昨天我看这个晚报的时候，报纸上也登了这个消息了哈。 那么从现在开始一直到10月8号，时间还挺长的啊。10月8号的24点，大家呢可以登录北京市政府网站、北京市园林局绿化局这政务网站，以及呢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的微信公众号“首都园林绿化”。那么这些呢一起来投票参与叫做最美十大树王的评选活动。那么这树呢它是有 固定范围的啊，在32株古树当中呢，选出自己心目当中最美的树王， 就是有这个备选的树， 对， 是吧？ 我估计在他们这些网站啊和平台上呢，应该有这些树的图片，同时呢，应该也有这些树木的所在具体位置。您呢也可以亲自去考察一下，看到之后呢，再选出您心目当中您认为最美的一棵树啊。那么这次呢，最美的十大树王当中啊，据说呢是从40000株古树当中甄选出来的，那其中的这个品种也非常多啊，侧柏呀、油松啊、白皮松啊、国槐呀、银杏啊、榆树啊、枣树、玉兰、海棠，反正都是咱们北京常见的树种。那每一个树种呢，选出了其中的一株，最后呢，我们要选出10株最能够代表我们北京的最美十大树王。那么既然是咱们北京的事儿，所以作为咱们北京人，这事儿义不容辞啊。当然了，这些树呢，可能跟我们呢，就是距离比较远，像我们家门口啊、胡同里啊、大院里啊，有的时候种出那些树啊，虽然算不上最美的或者树王什么的，但是那份情可能不一样， 没错， 情感是不一样的。 其实我印象当中啊，给我比较印象深刻的这个北京的树呢，我记得在天坛公园里面有那么几棵长了好几百年的那样的古树，忘了是槐树还是柏树了。他当时呢还是专门呢给围起来，然后介绍这个树的特点，叫九龙盘松还是叫龙盘柏，我想不起来了。 一会儿节目结束了，派你去趟天坛公园啊，好好考证一下。 经常去天坛的朋友应该能够看到哈。 对，在我印象当中啊，我心目当中最美的树，印象最深的一棵树呢，是我小时候生活的那个大院当中有一棵大槐树，院中有一棵大槐树，院后有一棵大榆树，都非常非常大。可以说遮天蔽日，它等于算是伴随了我的整个的童年、少年、青春期吧，所以说印象非常深刻啊。 我记得前段时间在网上还有说，就是有一棵树啊，是唐太宗李世民亲手栽种的，说一直长到现在，应该就在陕西附近，是一棵银杏树。说每年到这个银杏叶飘落的时候，非常的漂亮，长了1300-400年了。 相信每个人心目当中啊，都有那么一棵树，是永远的植根在你的心里。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作为今天的互动话题啊。那同时呢，我们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呢，也全面开启了。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问题，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我们赶紧来看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啊。这位听众说，快开学了，北京哪里有文具批发的地方？你知道吗？ 文具批发，我知道有这个书籍批发的地方，是不是可以也一并卖文具？ 反正就是过去因为有很多那个小商品市场嘛，但是现在呢陆续都已经迁出去了，所以呢像这样的地方呢越来越少了。但是我印象当中啊，这个地儿还在，就是在沙子口那儿有一个商城，里面基本上都是卖文具的，好几层呢。住在那附近的朋友啊，帮我们再确定一下这个位置啊。另外呢，除了刚才我说的沙子口这个地方呢，还有什么地方有这样的文具的批发商城？快开学了嘛， 专门现在可能专门批发文具的应该并不是特别多了， 基本上都是文体用品。 对， 我去逛过，就是小朋友的书包啊，什么笔啊、本啊、纸啊、彩色的什么那些书皮啊，什么都有。还有一些像什么篮球、足球批发嘛，肯定不贵。但是它那个里面的价位呢，就一个摊位一个摊位，其实东西都差不多，但是呢多少也有一些档次上和价位上的小差异。回头客比较多啊。问问大家伙啊，也问问这位听众的一个问题，他怎么说呀？ 他说这个我的电视的声音的说失控了，电视声音失控，忽大忽小，说怎么回事？ 就是电视机的声音失控了，忽大忽小， 也就是说遥控器控制不了了。那您电视机上的那个控制声音的按钮是不是也控制不了了呢？ 是遥控器的问题还是 别的问题？ 别的问题。 对，您这样，您再换一个台试试。您要说这每个台都是失控了，那可能是这个电视机的音量有问题。如果说只是这个频道失控了，那个频道没事儿，也有可能是电视发出的信号，就是这个台可能暂时出现了什么问题。您先试试啊。 对对对。 咱也问问大家伙啊，有没有什么经验啊，关于这个电视机的问题。 嗯。 还有听众呢问了个问题啊，这属于肖像权的问题吧？ 他是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他说呢，他有一个认识但是算不上朋友的这么一个朋友。 哎，那这个叫什么关系啊？ 就是认识嘛，半熟人。哎，对，现在有这，你看有熟人， 对， 其实还有半熟人 啊。 半熟人可能就是处于那种就是自己并不是直接认识，而是通过朋友的朋友认识。您说认识吧，也不太熟；不认识吧，好像也加过微信的好友 啊。然后一出去介绍你，说哎， 对对， 我 对对对，没错。 所以说朋友这个界定啊，我相信每个人哈心目当中啊，或者认识的这个朋友当中会画好多好多个圈儿哈。 对对，没错，不同的圈子。他这事儿呢是说呀，他那个这个算不上朋友的朋友啊，没有经过我们这位听众的同意呢，就把照片发到了朋友圈里，问算不算侵权？ 算吗？ 啊，这个事儿啊，您得看他把这个您的照片发到朋友圈里，他要干嘛？ 干嘛算？ 对， 干嘛不算？ 因为他现在这个侵权啊，看侵犯您的什么权啊？有这种肖像权啊、隐私权啊等等等等。那么如果说是您认为他的行为侵犯了您的肖像权，肖像权一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 哦， 对，如果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那么就不构成肖像权的侵权。 打个比方，就比如说啊，他把我这个美丽的照片发在他朋友圈里面了，然后他开一微店，他卖化妆品或者他卖服装，他盈利了，这个时候没有经过我同意，那么就属于肖像权的侵权。 那么要看他这个把照片发上去了，他要干嘛？ 做广告啊。 啊，如果是做广告，那么肯定是有以盈利为目的的，那么这个就是侵权了。 哦，那如果就是说我发了一个照片，哎，这地儿风景特别美，然后呢他也觉得挺好看的，他也没经过我同意，他就连我带风景一起发出去了，这个应该 算。那这就不好说了，这有可能比如侵犯了隐私权呀，有可能侵犯了别的权利。那这时候呢，您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把他的朋友圈先给截屏截一下， 保留证据。 然后对，保留证据固定下来，然后呢你要跟他说一下啊，是不是把这个朋友圈给删了呀？你说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啊，然后呢就擅自这个用了我自己的这个照片啊，这是不合适的。或者他如果没有删的话呢，您可以，因为您毕竟跟他不是特别熟嘛，那么就通过是认识的那个朋友啊转达一下。但这件事情呢，没有必要说我非要通过这种诉讼的方式来解决， 那太整太大了， 对对对， 这事儿 成本太高， 没必要。 通常情况之下呢，通过这样的方式说一说，表达一下啊，如果人家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恶意的话啊，也就删了，也就可以了。 对 啊，所以说呢，也是希望有些朋友，比如说您自己拍的一些比较好的风景照啊，您觉得拍的还挺好的啊，然后呢发到朋友圈上，这时候您最好注明一下。说这个是我自己拍的，如果想转载也可以，或者想copy下来转到您的朋友圈里也可以，但是请您注明一定是通过别人那里转载的，或者至少跟我打个招呼，说我转一下行不行啊，经过了这个拍这个照片的人的同意之后啊，然后再进行转发。 总而言之呢，这事儿不是大事儿啊，所以一般呢经过协商都没什么问题。但是呢，也是就这事儿呢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我们现在各种朋友圈各种群特别多啊，有的时候真的算不上熟人，可能一看见网名你都想不起来是谁。 啊，对对对，没错没错，没有交加备注， 对， 有时候都真的是不知道是谁。 没事是没事啊，有事儿呢他有些人他心思多比较敏感，所以呢还是提前知会一声啊。 但这个吧是对别人的权利的一种尊重啊。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听众啊，他新房打算装修了，首先恭喜您啊。他说想问一下装修过的朋友有没有什么经验，他那个家具啊，他想问一下是定制的好还是买那个现成的好。现在不是有好多那种就是家具整体定制吗？一下整个把你这房子就全都弄好了。也有那种单买的。其实这个我觉得吧，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如果您的房屋的面积不是特别大，而且呢您希望就是空间不要浪费的很多，能够多一些柜子呀什么抽屉啊，就都把那空间填满的话呢，定制肯定是 更实惠一些、 但这个吧各有各的好处、那定制的话呢，您在比如在家具城里看到觉得这个款式很好定制，人家要按照你们家的这个长宽高 尺寸 重新给你做，这样的话势必耗时会长， 嗯， 对吧，如果要买成品的话，人家现成直接就有， 对， 可以马上给您拉来， 对， 这时候您要看您自己有一个怎样的选择了啊、那您是不是着急呀、是不是着急入住啊，如果真要是定制的话得等个一两个月，如果您又特别着急入住的话，这个时候不妨买些成品。 反正这个呀、是各有千秋， 对， 各有各的好，也各有各的缺点啊， 嗯， 您自己可以斟酌一下自己的具体情况。大家呢如果有这个定制的呀也可以分享分享啊，比如说您家这个定制家具您觉得哪儿好哪儿不好都可以分享一下啊。下面这个问题啊得问问大家的经验了。 嗯， 他说我的资料书不小心被孩子弄湿了，说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把它弄干，同时啊不想留下那个褶皱。小时候咱们那书不小心弄湿了不就是自己让它晾干了吗、但是那个纸页都皱皱巴巴的了。 嗯， 他说我就不想留下那个褶皱。他说听说有一个方法叫冷冻，谁试过这招灵不灵啊？ 哦，冷冻不会把书给冻坏吗？ 啊，不会的。 不会，比如冻住了之后再一翻书页咔巴就折了、不会那样。 不至于，你小心点吧，因为冰箱其实是一个最干燥的地方。我们想着冰箱里面好多水哈、但其实冰箱是一个相对非常干燥的一个空间。 哦、 但是我也没试过这招，我也听说过，就是把那湿的书给它包好了搁冰箱里冻，说冻几天、之后上面不是结冰碴了嘛、然后你稍微的拍拍它抖了抖了，说那个书就干了，而且没有什么那个褶皱了、但是我没有试过、 没试过，我也没试 过，听说过啊、 嗯、 问问大家怎么处理一下这个书啊。 嗯， 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又也是法律的问题、估计也是因为你来这儿吧、所以就顺道问了一下啊。他怎么说、 他说呢起诉之后多久传票会送达到被告那儿，说我怎么才能知道他有没有收到，谢谢大家。这个是这样的哈，因为这个现在法院的这个案件呢送达的确是一个相对来说并不是特别容易的事儿、因为有的时候呢被告会签收啊、也有人代签，那么如果说是被告已经在传票上签收了，那么就证明他已经知道了，他已经收到了，然后呢会有一个回执，法院会拿到啊，然后呢您就可以等着这个开庭收集证据或者听签谈话了。但如果呢被告没有签收的话，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存在问题了。那么如果被告没有签收啊，法院会问您有没有他的直接的联系方式啊，要不要打电话问一下啊，是不是您提供，因为原告方要提供被告的电话呀、联系方式啊、家庭住址啊或者是办公地点啊，这样的话呢以便这个送达传票。但如果通过这些方式都联系不到的话怎么办呢？那么法院会通知您的，说我们这个送达被告没有签收啊，或者说是您所提供的信息啊找不着人，最后无奈之下只能通过叫公告送达的方式。什么是公告送达呢？一般情况之下就是在人民法院报上啊这样的报纸啊，把这个起诉书啊相关的信息登到这个上面，然后呢公告送达期是两个月，如果两个月之内啊被告还是没有来法院领取传票的话，那么在公告送到了两个月之后，公告送达期就满了，就视同他已经收到了传票。然后呢这个法庭的程序就该怎么走怎么走了。 这事儿就是说、也没法太确定啊，得看、那边的情况。 没法太确定。的确是啊，因为现在送达有时候有些困难、有些人啊他对这个东西比较忌讳，他就不愿意签收。 他是看到了他也不收是吧， 他可能不签收啊、但这时候也有一些其他的办法啊，比如说见到这个人了或让别人代收一下代签一下其实也是可以的，只要拿到那个回执啊有相关的代签人的信息啊，这个也是可以视同送达了。 好，谢谢李雷的解释啊。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文具批发的事儿啊，你还别说我们这听众反应速度巨快，有几位听众说别去沙子口了，说那儿都关了。 哦，关门了。 我去年还去了呢、还在。那一站就歇了啊。然后这位听众说文具批发呀可以去官批市场的二楼，但是得赶紧去，因为那儿呢是九月中旬 就关门了。 嗯， 目前的乐坛文具商店还在，坐公交车十三路乐坛下车马路西就是。 哦， 就是官批或者是乐坛文具商店啊。 对，还有人说呀，朱市口天顶有文具，不过呢还有两天就关门了，想买赶紧去，人挺多的。 是，还有两天就开学了，所以可能都赶巧了啊。那如果您打算去的话呢，赶紧去啊，不要耽误了功夫。还有就是刚才问那个电视机声音失控的朋友啊，我把您这个信儿呢发给了咱们一位电器的技术顾问，看看他一会儿能不能回复一下啊。 好的。 好，我们再来看反馈的信息。这位叫做崔凯的朋友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就是在前天节目里求助的一位听友。当时呢我想求购的是注视器，没想到信息播出之后啊，好多朋友跟我联系，有一些呢还是盲人朋友。同时呢我也通过这个平台呢认识了很多真诚的朋友，谢谢这么好的电台和节目。他是在郑州收听的。 哦，我们这位听众他不是在北京。 对对对，他呢是想通过这个注视器呢来看书，因为他视力呢属于低视。 嗯， 说没想到呢， 这并不是看不见是吧。 对，没想到通过这个平台这么快就有了回应啊，谢谢所有的帮友们。那请记住我们的口号啊，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还有两位听众也同时反馈了啊，谭女士家的小兔子已经成功的被我们的热心团友领养了。好了，小兔子有了新的家，希望他也能够开心快乐健康的成长。 我的小外甥倒是养了个小兔子，还挺可爱的。 是吧。这位听众说，信息发布之后呢，我的纯棉白布立刻就转让出去了，感谢所有帮团的朋友们。好吧，那么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口号是，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另外呢，如果您通过我们的平台受到了我们亲爱的帮友们的帮助呢，也希望您给我们反馈一下，让我们通过这样的反馈呢把这样的正能量继续的积极的传递下去。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组物品转让的信息。这位听众呢家里有一个五个轮子的电脑椅，说这个电脑椅呢靠背特别高，头可以靠在上面，是黑颜色的，八成新，当时呢是花1000块钱买的，现在呢是300。 哦， 在北三环中日医院对面，就那个附近啊。 北三环外，就是惠新东街还是惠新西街那个地方啊。 五个轮子的椅子，咱们一般的那个椅子不都是四个轮吗？ 五个轮子吧。 五个， 对，我们坐的这个椅子应该就是五个轮子。 五个轮子有什么好处呢？更稳当， 更稳当， 更稳当。好吧，我坐的就是五个轮子的，有一个支架的那种啊。 对对对对对。 电话是18810732209，18810732209。哎，你说这个生活当中就是很多事儿挺逗的，其实你天天都在做它。 对。 但是你就 没 有关 注 到 有几个轮子。 几个轮子？好吧，这是五个轮子的啊。 其实可以看一下，是不是也有六个轮子的呢？我还真没太注意，五个轮子的可能比较多 啊。问问大家， 因为它正好五个。支在这儿，您看，如果是三个的话呢，有的时候是不是有点不太稳，会晃？四个的话呢，不知道。 四个的也容易晃哈、啊， 也容易晃。 行吧，问问大家啊，您现在都回头看看您家里那书房里的电脑椅带轱辘的，都分别是几个轱辘的？有没有六个的啊？看下面的这个信息啊。 啊，这个时候呢，要转让95成新的多用的美的电饭煲4升的，哎。不对，他转让两个，一个是95成新的多用锅，一个是78成新的4升的美的电饭煲啊，是两个。价格面议，这位朋友的电话呢是18201307419，18201307419。哎，刚才您那个就是五个轮子的电脑椅，那个是没收电话呀？ 说了，我说了， 说了是吗？ 好，下面这位听众啊，有一辆26的女士自行车，说前后都有框，后边是折叠的，同时呢还送一个打气筒，打算50出手啊。他个人觉得这个新旧程度呢，大概就是个60%左右吧，很实在啊。在宋家庄附近，电话是13522807584，13522807584。 这位朋友要转让一台负离子空气净化器，用了一年，买的时候不到3000，有哪位团友需要，价格可以商量。这位朋友的联系电话13601397731，13601397731。 这位听众呢想出手的是一个欧然牌的空气炸锅。 空气炸锅是什么呀？ 应该叫炸锅吧。 就是现在那个好多那个、 哎、对，应该是炸锅， 炸锅就是那个炊具的名字吧， 嗯、 就搞得你不知道这是在干什么。 哦， 没使过啊，还挺贵啊，买的时候690呢，说也就用了几回，也就不用了。说需要的朋友呢，可以跟我商量一下。 嗯， 另外呢，还有一个美的牌的双胆电压力锅，还有99成新的， 嗯， 打算是160出手，电话是13718199619，13718199619。 嗯，好，再来看一下，这转让一个儿童学步车，带音乐，带扶手，带推把，还有一个婴儿四轮推车，可以平躺。买回来没怎么用过，几乎都是全新的，价格面议。有需要可以加微信看图片哈。加微信的时候呢，请注明哈是来自京城帮帮团啊、如果您要是真的想要的话呢，取的时候得自取。电话是15001393758，15001393758。 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新的求助的一些问题啊。这位雪中笑呢，想问一下帮友，说哪有卖人造棉的？什么地方还可以买到人造棉？ 嗯、 反正提到这个过去的一些布料的事儿吧，我们的听众呢，很多都会分享那个东四有一个大新纺织品那么一个商店。 嗯， 我前两天路过那儿还看到啊，但我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因为我没有进去。 嗯， 什么地方可以买到人造棉啊？再看看其他听众的问题。这位听众说，我是一位75岁的老人，想请教一下 best wishes 是什么意思。 哦，最好的祝愿。 对对对，我估计您是不是收到了什么小卡片 啊？ 哦、 对对， 上面写到这个， 有可能、 啊、这个英文单词的意思就是给您最美好的祝福、 嗯、 祝愿的意思啊。 嗯对，哎 好、 还有这位朋友说呀，我想请求助哈，咱们帮帮团的这个团友说，这个自家小院想种些树，您说种什么样的树比较好呢？他呀可能是想种那种既好看也好打理的那样的。 嗯 啊，其实种些比如说海棠啊、樱花啊、银杏啊，我觉得是不是都挺好的。还有就是枫树 啊。好打理吗？ 还可以， 你种过呀？ 应该还可以，因为主要是我觉得好看。好打理的话，我没打理过，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好看。 对呀、啊，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 嗯， 不就是说目前在搞这个最美十大树王的活动吗？ 嗯， 十个树种，北京的，你看啊，这个侧柏、快松、油松、白皮松、国槐、银杏、榆树、枣树、玉兰、海棠，这是咱们北京最常见的十个树种。 嗯， 那如果说种在自家小院里面的话，可能还是希望这个开花结果的比较好吧。 嗯 嗯 嗯，就看您有什么样的需求哈、 啊。 就如果说您就为了好看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像银杏啊、枫树啊，每到秋天的时候，它那个叶子一黄或者叶子变红了，而且它能红很长时间呢， 嗯、 好几个星期呢。啊，挺好的、 嗯。对，反正我印象当中啊，就是过去老北京院不是特别多嘛， 嗯， 就种的比较多的啊， 嗯， 海棠。 对，海棠，对， 金银花， 哦， 石榴， 嗯， 榕树， 哦，榕树，榕树好像 开那小粉花的那个， 哦， 我们院里也有一棵，槐、 嗯、 树也是挺常见的。 哎，这丁香我觉得也不错。 哎，对，就有的是那种大一点的，有的是那种就是偏灌木的， 嗯、 是吧？ 对对对 对, 对、 嗯。当然，前提就是一个它得好种、嗯，一个得适合咱们北京的这种气候、 嗯、 环境和温度。 嗯。 会种树的朋友或者您家院里有树的朋友啊，可以分享一下，不管是成功的经历还是失败的经历啊，都可以一同分享一下啊。 嗯、对，我就想起了鲁迅先生的那个文章， 嗯， 说我们家门口有枣树，然后还有旁边有一棵也是枣树啊，种枣树说不定也行， 挺好哈，还能结果。 嗯嗯， 好，我们第一时段的服务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啊，在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第二时段的内容，一会儿见。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爸，想着听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了， 比红包有意义。 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 赶紧告诉你妈，让她也听听，我们俩能参加不？ 当然可以，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亲朋友，哥帮帮管，天天做饭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By the rivers of fire.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大家好，我是方明， 我是李雷。 今天李雷来代班啊，所以有些听众问题，有些听众呢又提出了关于一些 法律方面的 问题。 对，如果能够在节目当中直接解答的，会直接解答；有一些可能需要查询和具体了解的，那么我们会在节目之后，哎，来进行一些查询和了解，然后呢再给您做出回复。 有听众说。李雷律师 我并不是律师 李雷是我们的主持人啊，经常代班我们的节目，但是他经常做法律节目，所以有一些问题他还是比较懂的啊。他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他说我的房产证啊还没拿出来，再加上我儿子的名字，但是办证的工作人员说不行，说有什么方法能把他的名字加上吗？ 这个问题恐怕得了解一下， 对， 因为这个涉及到这个房管 继承权的问题， 房管部门的一些这个房屋，咱们北京市的房屋管理制度的问题哈。比如说房子加名字，那是不是在这个房本没有拿到之前不可以，还是一定等拿到房本之后啊？或者说您现在的名字是这个是不是在这个房管部门他这个登记注册的手续还没有全部完成，有一些怎样的规定啊？您呢可以去了解问一下。 对，另外这个跟继承有没有什么关系？ 这个现在暂时因为这位对暂时还没有。 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说老人生前立的公证遗嘱有效期吗？ 公证遗嘱如果这个问题和前一段时间我跟季彤一块主持的时候，我记得也有一位朋友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就是公证遗嘱的话，他如果没有一份新的公证遗嘱来代替这份老的公证遗嘱，那么这份公证遗嘱就是有效的。因为其实很好理解，就是老人在生前所立的公证遗嘱，他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 走， 对， 生前的就一直都有效了。 对，因为公证遗嘱是这样哈，就是咱们国家按照继承法的规定呢，那么同等效力的遗嘱，比如说都是自书遗嘱或者都是代书遗嘱，那么是以最后一份为准啊。那如果是在这好几份遗嘱当中有一份公证遗嘱，那不管这份公证遗嘱是立在前面还是立在后面，都以公证遗嘱为准。 对，就比如说打个比方吧，张老太太立了个遗嘱，她是去年五月份立了一份，结果呢她想改，结果呢她 这也很正常， 今年年初她又立了一份，那么就以今年年初的这个为准，如果她今年到现在她又改了，那么就以最新的这个为准。 但前提是这个老人立的都是这个自书遗嘱哈，那如果去年五月份她立的是一个公证遗嘱，那么她就算今年想改，那必须重新再订立一份公证遗嘱， 还得是公证的 才可以。 好，这位听众呢问了一个冰箱的问题啊，他说请爸大家呢帮忙指点一下，他们家那个海信冰箱啊冷藏温度是17度，他说不正常吧，17度太高了吧。 冷藏温度啊， 对， 冷藏温度可能会出现17度吗？ 对啊，是不正常。我记得是 一般都是在4到6度，对，4-5度，最低的可能他有时候您可以自己调啊，可能能调到2-3度也是有可能的。 七度也可以哈，十七度，您这 我觉得七度就有点高了， 再高点，您这都快赶上室温了。今儿天儿凉 啊，可不是吗？ 可是里面那个一档到七档调哪一个档都降不到，就是温度，那就是坏了呗。但是呢，它冷冻是正常的。 哦， 我想问一下，也可能是什么呢？就是您那个温度计坏了，但是里边的温度还是保持原来那个温度，这是我猜啊，想问问大家，这是什么情况啊？十七度啊，反正如果真的是 这这这个温 度 实际确实有点太高了，没错，那没法冷藏了，对吧？ 好， 我们再看一下哈，说到这个人造棉，好几位朋友都说了，说这个人造棉呢，在劲松中街顶好市场的三楼是有卖的，啊，劲松中街，劲松桥的西边， 就这一个点是吗？ 他说劲松中街那儿有。另外的一位朋友说呀，说在这个北四环那个宜家，说宜家往北，这不是中央美院吗？是吧？说快到中央美院呢，有一个华城市场，说里面有卖布的，然后有各色的人造棉，现在呢正在升级改造，所以说各种布料啊、人造棉啊都在这个打包，然后一块儿优惠，可能这时候您去恐怕更划算一些。 还有一位神照人啊，网名叫神照人的朋友说，那沙子口那文具城啊，别去了，说去年呢就疏解关门了。那我可能是还赶着一个 尾巴。 好吧。还有听众呢分享了关于这个家具定制和成品的问题啊，这位说定制家具啊，以后想换新的挺麻烦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很多定制家具它是钉在墙上的，如果你想挪的话呢，可能麻烦点，它不像咱们买现成的，我今儿搬这儿，我明儿搬那儿，我想怎么摆怎么摆，是吧？但是据我了解呢，就是现在有一些就是全屋定制家具呢，有些也是可以更换位置的，它就是为了避免这样的麻烦。 对，还有就是说，如果是您是定制家具的话，因为它专门按照您家的这个尺寸来打造的，如果说您不要了。转让啊，就像咱们在这个帮帮团里边，对，转让的话，恐怕这个尺寸呢就未必有那么特别合适的。 对，我有位听众呢帮我们分析了一下啊，这两种家具的这个优缺点啊，我们简单说一下。说这个成品家具啊，就是款式多，就什么样都有，什么欧式的、中式的、美式的，什么地中海式的哈，这是那式的，说特别多。但是呢，它有一个缺点呢，就是相对来说贵一点，也有很多是实木的，还有呢就是环保问题，就是这个质量参差不齐，除非是大品牌的有保证的，那比如说一些稍微便宜点的，可能这个哈环保问题就没有一个认证了啊。另外呢就是说位置便于更换，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呢随意移动，不好了的话呢包括搬家什么的你都可以搬走， 对， 节省时间，即买即用。缺点就是太大众化，因为现在市场上你看那个家具的，虽然它是不同品牌不同风格，但是呢差不多，就比如说都是中式家具，都卖中式家具的不同品牌，你看那样子啊差不多， 其实差不多， 都是欧式家具，虽然品牌不同，但是样式呢也差不多。还有呢就是说相对来说呢可能造价贵一些。那么定制家具呢好处就是利用空间的率比较高， 对，因为正好可钉可铆的嘛， 实际尺寸来量身定做的，几乎是不浪费每分空间。如果说您家是小户型的话呢，就很适合啊做这种定制的，而且它创意性很高，它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欢，设计师帮你设计，我这儿多加个板子，我那儿多加个柜子， 没错， 我底下是空的，你可以随意的去安排， 然后把一些空间很好的来利用啊。 对，时间就是长一点。时间 没错，的确时间比较长，所以说这个还是要您自己来衡量，要是不是着急，是不是在意，比如那么长的时间。 其实我觉得可以这样啊，如果您家里面房间比较多的话，就有的房间可以用买的，有的比如说小的房间，或者衣帽间或书房，你可以用定制的，就充分的利用它那个空间。 对， 好好设计一下啊。 好，那说到这个家具啊，有位朋友提了一个涉及到家装的法律问题啊。他说呀，装修结束了，结果啊发现了好多问题存在，比如说呢，去往这个洗漱间、卫生间的门口给做小了，低于60公分，洗衣机啊根本搬不进去。然后呢后来就跟这个装修队商量说可不可以给我们解决一下啊，然后人家就把这个门框给一边给拆了下来，洗衣机搁进去了，但是啊人家不愿意恢复到原状， 这也是一个问题啊。这位朋友说呢，说找的是一个个体装修队啊，签的合同也很简单，现在呢怎么跟他们解决啊？说能走法律程序吗？啊，能肯定是能哈，这是没问题的。那么跟他们解决呢，这主要是一个装修服务合同纠纷啊。那么重点就是看您跟他的合同是怎么约定的，约定的是不是详细具体，那么到底怎样算是装修结束？ 嗯， 那么装修的质量当初有没有要求？那如果说装修合同过于简单的话，那这时候呢，您就要去看一看，比如把跟他协商的过程，他装修的问题啊，都要记录下来啊，通过拍照也好，通过跟他比如拍照啊、录像，跟他沟通的过程，然后你都把它记录下来。记录下来之后，跟装修队来商量一下，这问题到底应该怎么解决。但是比如说你要不愿意给装了，没有问题，那么呢我找人把它重新给补一下，重新装一下，但是呢我因此多花出来的钱啊，你们得掏，但是呢我觉得他掏的可能性也不大啊。所以这个还要看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您的钱到底有没有完全付清。因为有时候装修是这样，先付一部分，然后最后装修结束之后再付一部分尾款，这个就要看你们这双方最初是怎么协商的了啊。 嗯， 这个还是要坐下来好好谈，尽能协商解决尽量协商解决，然后注意留存证据。 你看这快入秋了哈，基本上这个一进秋季呢就是一个装修的高峰，所以呢大家伙儿如果装修的话呢，首先找那个靠谱的人啊，靠谱的公司，另外呢就是之前很多事要说好， 是 吧，最好是白纸黑字，哪怕你把它录下来都行，省得日后咱们为这事儿扯皮。本来装修这事儿就特别累，都恨不得扒一层皮，之后你再为这些事儿，尤其是事后的一些维护保养和修的问题，那个特别容易扯皮。 对，另外呢，因为装修啊它也不是说马上就能装好啊，那么它在装的过程当中，比如说那个门的问题啊，洗衣机搬不进去，那么应该会有人在那儿去监工一下，监理一下。 嗯 啊，如果说您平时经常盯着的话，通常是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 对，现在装修市场的一个监理也是特别火啊， 对， 专门请一个特别懂的人就帮您看着。 对， 其实花点这个钱还是值的，省得自己哈、劳心劳肺的啊。今天大家也跟我们分享了关于很多树的话题啊。这位听众说，我小时候住的院子啊都被拆了，但是呢院子里面有一棵大槐树，说那个槐树旁边呢有一个柱子，说也叫柱顶石、 啊，对，有那样的。 对，他说那个树啊，1959年的时候就跟那个柱子石头差不多粗细。 嗯， 树上还有一个那个鸟窝，春天下来那会儿有好多吊死鬼儿，知道吧？ 那我知道 啊。说大妈们都得用那簸箕搓，哎呀啊，现在都不知道那个树还在不在了。 其实回忆起来，那时候的日子，那时候的生活也很有乐趣啊。 对，这棵树虽然算不上 生活 最美的树，但是相信在您心中啊，它一定是最美的最有感情的一棵树啊。 对，还有朋友说小院里呢种两棵大石榴树，再养一盆金鱼，感觉特别好。 再找个大爷弄个胡气儿 啊，放个藤椅，没事乘乘凉，多舒服呀。 还得把那扇子盖脸上，你知道吗？来壶茶是吧。 对，还有呢朋友说这个我老家窗前呢种了棵石榴树，而且呢墙根啊种了香椿，院子里是枣树还有柿子树啊，比喻这个多子多孙事事如意。哎，这也挺好 哦。您这还带寓意的是吗？ 哎，对对对，没错。 好吧，这位听众说桂花大樱桃椿树都可以，他说尤其是桂花有香气，花期比较长。 对对对，没错。 但是桂花不是南方的树吗？它到咱们这边它好养活不要好养活呀？ 哦， 是吧？ 哇，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是吧？另外呢，这位说如果是大树的话，建议您栽银杏。说到了秋天特别好看，春天夏天的时候呢，绿荫儿还能遮阳。另外呢，说玉兰也挺好。哦，对，玉兰，咱把玉兰给忘了。 玉兰不错。 说玉兰树也挺好的。说如果是矮一点的话呢，可以种桂花、龙爪槐、合欢。还有听众说柿子树啊。你们怎么把柿子树给忘了呀？柿子树、核桃树、金银花，都是可以的。 对对对。另外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哈？就是如果说您打算种一些高大的 这样的乔木的话， 从法律上来讲， 对，因为这个林业部门啊是有相关的规定的， 是， 哎，所以说呢，还得去争取能不能种，怎么种，种哪儿。有时候并不是说你想怎么着就能怎么着的。 对，如果 北京地下还有好多管线啊，有很多这个一些保障咱们居民生活的一些这个管道设施哈。啊，所以这个呢你一定要注意。 对，如果您说自家小院啊，比如一楼或者就是说买的那种有院子的房子， 嗯， 哎，种点那种矮的灌木丛肯定是不碍 事，灌木应该问题不大， 或者是小树肯定没问题， 哎，对对对。 但如果说刚才我们说的弄一棵大国槐，过多少年之后长得又粗又大，这个就得提前的关注一下了， 还得报备哈，这个有相关的规定，您最好咨询一下。那如果您不清楚的话，又不知道去哪儿找林业部门呢，可以到您就近的街道居委会去了解一下啊，这也是可以的。 现在种树晚了哈，您是未雨绸缪，提前筹备是吧？你现在可不是种树的季节呀， 对 呀， 对呀， 好吧。这位听众亮亮说，关于冰箱冷藏17度的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应该是缺佛了，是不是加了佛就可以了？您那个冰箱不是有品牌吗？您最好是致电一下厂家，售后服务，您打个电话问一下，可能是什么问题。如果说自己解决不了的话呢，那还得请咱们的工程师专门上门给您修整一下，是吧？另外还有位听众说，他电话你再给说一遍，他说我懂，我跟他联系一下。那我们再把这位冰箱有问题的听众的电话重复一下啊，是17600816215，17600816215，谢谢您了。 还有刚才啊，那位朋友说不是电视机的声音有问题吗？忽大忽小的。这位朋友说有可能啊和机顶盒有关系，说不定啊不是电视机本身的问题。那您可以先给歌华打个电话，歌华有线打个电话，让他们来检查一下是不是电视机的问题呢，还是机顶盒的问题。因为现在的确啊，我们很多这个电视的功能啊都是通过机顶盒这个遥控器来进行控制的啊，所以这个呢 不一定 您也要看一下， 对， 不一定是电视机本身的问题。 行，刚才我已经把这个事儿呢发给了电器的一个工程师，他已经语音回复给我了，我们听一下啊，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啊。 电视机声音失控呢，忽大忽小，这有两种可能。第一个呢，就是说，在电视机屏幕上会出现这个音量的进度条，就是一会儿变大了，一会儿变小了。这种情况呢，一般的情况下是电视机内部的按键板上的这个按键可能漏电了，这种情况需要进行维修。还有一种就是说，电视机，假如说我看着中央一台，那么声音很大，但是当我换到中央二台的时候，声音变得很小。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会是有可能电视台信号的问题。我们只需要打开电视机内部的声音设置当中有一个自动音量控制就 OK 了。 好，谢谢我们的电器工程师啊， 果然是专业人士。的确，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信息哈。有一位朋友要求助，说谁家有装修剩下的墙面的白色涂料啊，说呀只要一矿泉水瓶的量就可以了，东西呢最好在宣武门附近，联系电话我们这位朋友也留了，17310572285，17310572285。 怎么有点那个忙不过来的感觉是吧？一个事儿接一个事儿啊。关于这个种树的事儿啊，有听众说，枣树和柿子树都挺好的，但是呢，不要同样的种在一个院子里，说这个寓意不好。有的人比较讲究这个啊。另外呢，这位桑基卓玛说，我们家院子里种的是香椿树，几乎都不用打理，说每年春天呢还有香椿芽吃，但是呢，它就是生长的有点慢， 快。 啊，生长有点快是吧？ 快生长，哎， 蔓延的、 它的生长蔓延 的太快 啊，就是那个蔓啊，它这个长得太快。 他说院子地下呀、到处都是它的根须，再种其他植物呢就长不好了。说如果您打算种香椿苗的话呢，我们家有的是啊，您跟我联系吧。他在北四环中路靠西边这段，行吧？那您有意的话呢，您 把电话发给我们，我们跟这位桑吉卓玛私信一下。 嗯、 当然，现在种树有点早啊， 哎、 有点早、 嗯嗯。 您先琢磨、 哎。还有朋友说呀、啊，说沙子口文具城没关门，就在我们家这边，永外的革新里路东口。 啊，对呀、啊，我也在想，因为我这、 嗯、 那天我还问了个朋友，他说。 嗯 开着呢，所以现在听众一说关了，我就有点糊涂。还是说那边有好几个文具城， 有 的关了， 啊、 有 好几个 没关。 对对，有可能，有可能是这样。还有朋友说呢，说这个官员批发市场有卖的，这个月底关张啊，所以也可以去。咱们刚才也提到了哈。 对，因为沙子口那个文具城啊，还是挺有名的，在北京算一号。 哦、 所以呢，就是。大家住在那附近的，再帮我们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啊，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就是那个家具城，不是家具城，那个文具城， 文具城 到底还在不在啊？ 嗯， 好，我们来说说那个书湿了的该怎么办。这位听众说有一个办法啊，第一步呢，把报纸裁开。 嗯， 那个报纸呢，哎，报纸会不会把书给阴了呀？ 不会吧？ 不会啊。 应该不会吧、 说把比那个书大一些就可以了、 哦哦、 每两三页当中呢加一张裁好的报纸把书合上、 哦、 用重一点东西给它压 上压一下 对对对、 哦、 说等这个书阴干就应该没有什么 太多的褶皱了、那他是不是意思就是说用这个报纸来吸书里面的水 对但是我老觉得那个报纸它不一湿它那个 油 印的字儿油 印啊 对 但是现在油印技术应该不至于出现这种情况 哦那如果您担心的话、嗯、可以用普通的就是卫生纸啊或者是卫生就是咱们上厕所那种白纸 嗯 那个吸水效果好 啊那种也很好 也可以 哈对对对对、 嗯、 没错没错 还有位听众说以前我的书也湿过、嗯、后来呢他用一个塑料袋把那个书啊给装起来了然后就给丢到冰箱的冷冻室里、 嗯、 然后就把这事儿给忘了 啊、 嗯、过了好几天才想起来说我们那书都冻得跟一条鱼一样硬了、 啊、 然后呢 后来呢 把它拿出来就说随便就放在一个窗台上了、 哦、 但是没有阳光直射啊 嗯 然后又过了两三天哎就发现这书呢很平整的躺在那儿了 哦 嗯那就是说这位听众试过了冰箱冷冻法、 嗯、 就至少他那本书 是没问题的 还是可以的啊还是可以的 嗯 这位说用活性炭吸收水分然后呢用玻璃板给它压平就行了 嗯 还有可以放在两块木板中间给它夹紧保持平整慢慢晾说干了之后呢就不会有褶皱了、 嗯、 总而言之呢就是说书刚刚被打湿的时候呢不能立刻的暴晒或者是烘干否则的话呢、 嗯、 肯定会出现褶皱 肯定会出现褶、嗯、而且啊它这个纸张质量也会有很大程度的下降 嗯说可以拿那个毛巾或者是面巾纸呢把表面的水先吸干然后呢、 嗯、 用湿的毛巾盖在那个纸上 嗯 然后再找一个沉一点的东西什么厚字典啊或者厚的书给它压上 嗯 说相对来说会好一些 嗯 行吧虽然我们今天书没湿啊但是下回万一孩子淘气把书弄湿了 可不 这么多招啊您都可以想起来试试啊、 嗯、哎 好我们节目时间快接近尾声了啊我们把剩下的一些转让和求购的物品再说一下 嗯好这位朋友要转让日本原装的磁带录像机一台嚯够老的啊九五成新还九五成新呢保存的不错价格可以商量联系电话是13693360822 13693360822 不知道现在谁还用这个东西哈 嗯 可能当做收藏还行你要说真正上的用可能少了除非有些老年人他保存一些磁带 对 他在听 对 哈 对 还在听啊 没错没错 嗯再来看这位听众啊他呢想转让的是诺基亚牌的液晶七彩万年表 哦诺基亚还出过万年表呢 这个估计也年头年头比较长了啊 嗯 他说能够显示日历日期温度倒计时还能欣赏歌曲闹钟定时什么的啊说二十就出手他在朝阳留的是微信号码2479177224791772 嗯好这位朋友家里有这个竹编的屏风一个有九成新屏风啊由三扇组成每扇是40公分宽三扇一共是120公分宽高呢有1.7米啊简洁轻便大气实用原价100多块转让价40块钱联系电话是13240009269 13240009269 嗯